锵锵三人行，因为今天呢，咱们终于要聊聊这个美人鱼了啊，所以呢，我请来，哎，人这是科班的吧，北京电影学院著名客座教授刘延燕。不过他另一个更显赫的身份是什么？是这个国内某著名二次元视频什么弹幕网站的总编。听说他去当了总编之后啊，蹭一下子九五后的增加了很多粉丝，是吧？就他是，据说是被评为这个北京电影学院最受欢迎的老师，听说是地下学生组织评的。 嗯，我觉得也是， 这么年轻啊，都教授了。 没有，跟看着小，看着小。 你实际上是什么年龄？ 哎呀，这个节目上不要聊这种问题了吧，太敏感了。 现在这个 留点骗小女生的这个机会。 不是，现在是上咱们节目来的女嘉宾都大辣辣说，我今年多少岁？男嘉宾说，哎呀，这个不好意思说。 这个比较核心了，这个事儿。 刘老师，刘延燕。到咱们节目来，咱们也应该火一把，应该火五把，因为他这名字加起来是五个火，严燕总共五个火啊，严燕。当然了，今天这个在谈这个美人鱼之前呢，我想谈谈这个春晚啊，好像感觉我突然有勇气了，是吧？哎，这个我哪敢呢？这个人家都说了，我们这个同行啊，是吧？这个过去有个老和尚就讲啊，说这个若要佛法兴啊，唯有僧赞僧啊，就说我们不能老是这光头的不怕打伞的，和尚互相之间得吹捧，我们这佛法才能兴旺。都同样嘛，这央视嘛，对吗？人家导演都打了这个100分了， 100分， 我能说什么？对不对？就是说我，但是呢，我们凤凰视频我找着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你知道吧？哎，朝鲜的春晚你看过吗？我给你看开头一段，老实讲我可没有任何讽刺的意思，真的这开场舞蹈把我吸引住了，而且还这个开场舞蹈还真的证明不是人多才给人好的感觉，他人不多，但是把我吸引住了开场这个舞蹈。当然后来就是主持人一出来你听着就很熟悉了，你可以看一小段，我想跟老师刘老师就一起观赏一下。 여러분, 2016년 설명절이 왔습니다. 첫 수소탄 시험의 완전 성공이라는 민족사적 사명과 함께 온 나라가 크나큰 긍지와 환희는 겸하시하는 우리의 설명절. 커다란 긍지와 사랑을 안고 아름다운 꿈과 이상을 안고 맞이한 우리의 2016년 설명절. 여러분, 설명절을 축하합니다. 哎，咱们评评朝鲜春晚。刘老师刚才这影像上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啊。徐老师呢？ 朝鲜也过春节啊？ 啊， 那肯定过。 你净关心那些没需要关心的。你这世界你还分什么真假呀？你就是说就完了。 朝鲜的这个女的呢，一度是中国男人的精神食粮，有好几年是几乎是唯一的精神食粮。我那个时候在 唯一的吗？ 对， 阿尔巴尼亚的呢？ 阿尔巴尼亚太洋了，而且他们那个范儿啊模仿不了 啊。 朝鲜的这个比较近，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工厂里边，这个有一个老工人，表现非常好，劳动又好，觉悟又好，什么都好。后来查出来他有问题，什么他的工作服里啊，有5张女人的照片， 结果他们就结果一查出来全是摘苹果的时候，据说他看了七遍， 真的 就是看了七遍。你说这那年头要没有卖花姑娘怎么活呀？ 我曾经说过，我在丹东一个餐厅里见过，那也是朝鲜的高干子女才能有打工的机会，当那个服务员儿。我真是，我在节目里给大家看过照片啊，哎，我真是被吸引了。你知道吗？他知道害羞，这家伙你现在在大陆不多见了。这个女孩啊，你要跟他，我说你看他照个相，不给你照相。在经理刚也说，就说哎，你给客人照个相，不给你照相。听他那经理就说，他们这儿好家伙，这朝鲜这女孩子曾经有过这儿丹东的这个老板呢，说二十万票子人民币拍在这跟我走，看都不看一眼，噌，扎扬身而去，拎着包包，拎着包就走了。 知道什么道理吧？知道什么道理？ 什么道理？ 他们都有情报工作任务的。 这个人家的事儿，咱别管人家的太多啊，咱还是管咱们这个自己的这个事情，电影市场。这个他们都说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因为这么长时间我们都在放假。 对， 哎，美人鱼的票房20多亿，照这个刘老师 30亿去了， 30亿， 对，现在已经几乎是肯定要奔30亿去了。 嗯， 星爷一直都是春节档的王者呀，就是这次再一次证明这个档期他对于掌控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 我问你，你去看了哈？ 我看了。 那么你是因为自己确实个人想去看，还是因为你的工作需要，或者是周围人的忽悠，你觉得需要去看？ 都有。我觉得首先像我们这代人看星爷的电影嘛，然后呢，你肯定还是要去看的。但是呢，我头几天确实买不着票。就整个春节期间我没能够买到一张票，因为 满座啊， 不是，你得预约，然后打呀，就是打呀，真的就是为抢票啊。然后确实 就是跑到电影院没有票啊， 电影院你是肯定别想的。然后呢，你得提前在那个各大平台上去预定这个票，但是位置也未必要好。对，很困难。然后像我这种战斗力比较弱的就很困难，所以只能等到这个春节过完了之后再看。 但是就作为电影学院的教授，你看了，你觉得这个电影怎么样？ 怎么说呢，它就是周星驰的电影，就是没有，实际上没有，并没有，没有超出我的想象。然后呢，因为星爷他一辈子讲的都是一件事儿，他一直以来的情怀啊， 什么事？ 就是星爷只讲这一个故事，就是丑小鸭。就咱们其实可以， 咱就说的屌丝吗？ 就是你可以想想吧，就丑小鸭这个故事，它所有的重要的元素，其实就是星爷的电影。你把这个丑小鸭读透了，就读透星爷了。 你说的是这个男的还是女的？ 就是星爷所有的主人公， 不是《美人鱼》里边你说的 肯定是那个，就是那个邓超演的那个刘老板，是吧？刘总。刘轩，对，刘总。这个美人鱼里面 发了吗？成土豪了吗？ 对呀， 他怎么丑小鸭啊？他是帅哥呀。 不是，他最早的他里面有一段他回忆吧，是说他小时候原来特别穷，然后呢家里特别困难，他只不过是这个后，只不过这个故事开始应该说是丑小鸭已经变成天鹅之后的事儿。 哦， 然后呢这个故事可以看还是一个丑小鸭这故事的延续，而且呢因为 就相当于那个小女孩那个美人鱼。一开始算不算像是一个丑小鸭呢？ 嗯，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他最主要的星爷的投射的，就他对于他自己情感的投射，其实是在那个刘总的。 这不单是周星驰的故事，这是基本很多香港电影的基本故事。周润发也是啊， 是 周润发的主要的电影都是写一个很穷困的底层的人，然后怎么somehow变成了大佬了。到了上层社会，但是他又看不惯上层社会，最后把他抛弃掉，对不对啊？这个很多电影都是这样，这怎么能说是他一个人的故事呢？ 但是星爷对这个事儿呢，就是从他的以前的片子，包括你可以看他这个人，他一贯以来做事情的这个轨迹，就是他这个东西对他的影响特别重。因为你周润发的话，也就是说也可能也会拍过类似于你可以归纳到这个母题，但周润发并不是所有电影都是这样。周润发人家还拍别的呢，星爷所有的片子都是这么一个目的。 那么好， 对， 他作为喜剧片好笑吗？ 我觉得有一些点吧，还是挺有趣的。至少我在电影院里坐着，我周围有很多人在有几个片段的时候笑的是死去活来的。 嗯 啊，对吧？那这个我们不能说，我觉得那个可能有一部分广大的这个城市中产。 然后呢，或者知识分子阶层觉得这个东西不够好笑，那你不能指责说电影院里所有发笑的人就都是说，哎，你们是宣传方拉来演戏的。那我觉得我那天在的那个场子里应该没有 啊。 这个 你刚才讲的那个这个主题的升华哈，都使我想起 Jameson，那个 Duke 大学的一个教授，就是后现代主义是他发明的概念。那么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说第三世界国家的文艺啊，都是民族国家的预言。 对， 他有这么一个很有名的话，对不对？ 对对对，这话很好。 如果我们用这个观点来讲，那周润发包括周星驰那种底层爆发，是香港过去几十年的一个英语童话的话，那么今天这个电影在全中国大卖，是不是说明它也体现了中国目前的某一种处境的象征呢？就是一个底层社会突然爆发，然后要良心发现，克服无边的贪欲，这么样个故事呢？ 这深了，这深了，这也不去一下广告，不能往下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我是前几天看的，我在香港看的，就都是广州话版的。我当时就觉得呢，哎，怎么，也是像你说的一样，有那么三四处，全场啊，好像笑的都不行了。但是基本上，没有那么好笑，就是说，尤其是第一段有点让人尴尬，就是那个博物馆的那种，因为这个老梗啊，怎么说呢？就好像是咱们说的老版的《射雕英雄传》，也不等于你把老版的《射雕英雄传》现在当成新片再放一遍，大家就还会有那个认同。但是你要注意，这个周星驰啊，他反复讲他是研究观众的，研究观众的。我最近发现，在关于他的影评里边，很多人提到一个词儿叫小镇青年。就小镇青年是相当的，你知道中国就是说，你看春节他们回乡嘛，很多人写回乡记，就是说中国现在是百业都废啊，对，但是呢电影非常红， 对，而且进入四五线的城镇， 对啊。那么你看上一次这个《西游降魔》，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制片方的人，完了之后请我去看那个场，他就当时打电话问我说，你觉得怎么样？我当时的感觉，我说他还是周星驰的那些个老梗，但是我说呢，说不定票房也会好，因为老梗总有人喜欢呢，对吧？那么他这么弄一下，就比如说你说点这种，比如说什么话呀，说的这女啊鸡啊或者什么呀，或者这个人啊，就是有点黄暴的那种东西啊，他实际上是说一次你也笑一次，你对于很多观众来说。所以我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当然他票房都这么高了，我觉得也可以让咱说两句吧，对吧？就是说咱也不能说就星爷，我也是他的粉丝，而且我还了他的电影票，在香港100多块钱呢，对吧？我还了，对吧？所以说我讲这句话呢，可能就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但是我的不一定正确，大家可以就批评我吧。我看完这个，我也得说实话，我的感觉就是周星驰拍了个儿童片，但是中国观众正好没长大。这就是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他的这种怎么说呢？他这种喜剧啊，我知道电影院里的那些人呢、啊，他就爱看，你知道，就有些你觉得作为我们来看，一个老的方式，一而再，再而三，一而再，再而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觉得没意思。但是呢，我也确实注意到电影院里的这些很多观众，哈哈哈，他们很轻松，他没我们这么多负担。 那个。周星驰做了广东，我忘了哪一个地方的政协委员，他是广州还是什么地方，结果前一阵我看到报道，有的人说他也不来开会，然后也不提案啊、开会他不提案不发言，意思是说他不合格，就是说好像意思是说你周星驰做政协，我看了这个电影，我就觉得周星驰政协委员做得好，他虽然不发言呢、他观察得透。周星驰这个电影证明他对中国今天的官场的尺度、观众的趣味、民众的需要、各种各样的游戏规则，周星驰看得透。 哦，所以 看得透，他开政协的会开得比谁都有收获。我个人觉得、 就我们单纯说创作上讲，就是创作上讲，其实从《西游降魔》，包括其实从最早像《长江七号》时候开始，实际上周星驰 是大话西游 不我说的是那个跟大陆 就是跟大陆，就是你能非常清楚的发现呢，它是在就是其实就是您讲的这个，就是说它是在慢慢的，它一定是下了功夫的，就是说它研究了中国的社会，中国可能我觉得大陆的很多艺术家，或者是很多吃这碗饭的人都没有他这么深入的去研究。他作为一个，他是一个香港，在一个香港长大的人，然后呢，那么呢，实际上你看这个剧同样是笑，我相信如果你能够在北上广深香港不同的剧院，不同的这个影院里来看这个剧，研究他的那个笑点，一定是有差别的，这都可以写论文。 嗯， 就是说，实际上他的用词，包括他有些，你看那里边有一段什么什么。什么找你妈呀，找你妹呀， 嗯， 这种东西我觉得香港的观众可能未必能 get 到他的点，就是他的这个语言上，他的语言还有他用的很多点，实际上他早已经，实际上他已经大陆化了， 嗯， 他扎下来做了，就是相当于你大陆的这个，就是涛哥刚才讲的这个小，就是小镇青年这一部分文化，实际上并不是你一线城市中产阶级这套文化，这个喜好，杀马特文化，对吧？我们叫杀马特文化，实际上很多中国这边的做创作的人并没有深入的研究这个东西，而他研究了。 嗯， 那谁研究了？ 他比姜文的那个什么一步之遥啊，要更贴近中国的国情 啊，那肯定。 他研究中国观众的趣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研究中国的国情，他知道你们。我话能讲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是不换，你找不到，你假如你作为审片机构的话，你找不到什么可以删的地方，对不对？除非你刚才讲的某一点他都可以，他看得到哪些地方他可以突破。另外如果再讲深一点，他也的确有很多原型，他后面可以讲到很大复杂。 嗯， 世界上文学作品，这个全世界文学里边流传最广的一个模型，有统计的，在全世界的文化里面都有变形的，是灰姑娘， 嗯， 是 Cinderella， 嗯， 然后他们研究了，说 Cinderella 的故事在日本跟在中国是流传的最弱的，就是在各个民族里面，为什么流传的最弱呢？就是因为脚的关系，就是在中国的过去，这个脚是第二性器官，它这个鞋子跟脚这个细节不宜太突出。就是太突出会伤掉这个主角的这个身份。你仔细想想这出戏，他后面的他的变形的 Cinderella， 你看看他这个找到一个大老板， 嗯， 还有正义的目的，对不对？还用他身体的，他无形当中中国人想都不会想到，他就把 Cinderella 的故事套进去了。另外还有一个中国故事是非常深入人心的，就是许仙跟白娘娘，白娘子， 嗯， 这个人鬼恋在中国文化里边是源远流长。你看，这又是一个人鬼恋的故事，看到没有？而且这个男的是弱势的，是道德低的；女的是道德高的，看到女的身体是要害怕的。你看， 不是， 基本上这个是一个许仙的故事的变形。 徐老师，你讲这个我很受教育哈，但是呢，可能是就是我水平低啊。我老觉得啊，就是你看，我就跟你说，我父亲有一种理论，就是我曾经讲过，碰到不好看的节目，沉住气，待会儿就好看了。后来我把这个理论呢，我发现可以用在生活很多方面。你比如我在这个普洱茶、在红酒很多个门类里，我都发现，只要你先入为主，你全神贯注，你认真咂摸其中的味儿，你总 能一定 能 说出说好话。 另外我相信全国这个8000万古董收藏爱好者他们也能体验这个过程，你知道吗？就是他这，你知道吗？你这 我们对朝鲜春晚都已经体味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讲的肯定很好，就是这个，但是他真的是一个好电影吗？ 我觉得 我对各种争议啊采取一种就是模糊的态度。 这样来说吧，我那这个教授在这里，这样来说吧，他在他这种类型里边它是一个不错的电影，就这种类型，你不能以另外，比方说你以苏特拉的名单来跟他做比较，或者你用啊这个另外一些经典片来跟他做比较，那不相干。 我不关心道德， 这种片子里 是个好生意。 哎， 你看我们在学校里面争论了很多年了，就是电影到底是什么？电影是什么呢？你是个艺术吗？你还是一门生意？那么早年间，谁要是敢在，我举个例子，电影学院，对吧？谁敢在电影学院说电影是一门生意， 直接就让都不用校方出面，学生就把你轰下去了。 嗯， 但是现在这几年呢，越来越觉得就是说，哎，这种声音就开始出现了嘛。然后呢，因为你中国电影行业发展起来，大家事实证明，它确实是有生意这个属性。实际上，就刚才涛哥讲的这个特别对，特别专业。虽然这个就是抓了一个特别厉害的点，但是你自己没有意识到，就是你刚才说这不是一个儿童片吗？ 嗯。 其实呢，从去年的年中开始，当时出了一个片子，就是《捉妖记》。 是。 其实你把《捉妖记》出来的时候的很多质疑拿出来，你发现你把名字一换，你套到这回是这样的完全。但是你不要忘了，这两个片子有一个除了在这个方面，这两个片子还有一个共同属性，这两个片子全部都是破了记录的。 对， 所以我们从生意的角度来说，我相信现在中国所有想要做电影、做文化这门生意的人，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巧合。 嗯， 这是什么呢？这实际上可能是一个，我觉得你可以说是 PG-13的这种的合家欢题材，然后呢，幻想类。 另外它，另外呢， 总结的有点意思。 另外，它呢，运用现在这个电脑画画的技术， 对， 来扩展人跟其他动物的这种魔幻的。 就它的题材，在题材上，包括在它的制作上，甚至在 case 上。 非常像， 而且你看那个捉妖记啊，捉妖记也很有意思。咱们在喜剧的门类来讲，你看捉妖记那种表演的风格，因为星爷的这个片子在中国纵横了这么多年，是吧？影响了一代人。那么其实捉妖记某种程度上讲，它的那个风格是星爷的片子的一种延伸，所以事实证明这种风格是非常硬的。而且呢，说实话，去年年中捉妖记这个出来之后。我们不敢，我当时我也有的时候接受一些采访或者什么的，我不敢说太多的话，因为当时我是再看看，但是这次已经可以说了，因为我一直记得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阿拉伯谚语，我一直觉得受用无穷，生活各个方面，说这个世界上发生过一次的事情，不一定能发生第二次，但是这个世界上只要发生过两次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第三次。 哎呦，这，你知道。我说这个我还可以跟你引申，就是说非常有意思。你看过去咱们有一条叫童叟无欺啊，一个笑话，我听过，我跟你讲两个。一个是我最近老爱跟小孩玩，拜了很多老师，我觉得儿童真是我的老师。你看他们的快乐，对吧？他不需要像我们成年人一样需要什么接吻啊、性爱啊这种什么体液混杂的脏不唧唧的爬虫类的这种快乐，是吧？他就是清纯的快乐。然后呢，你看他永恒的可以笑，你只要跟他说你放个大屁，噗啊，小孩子就笑了。 对对对， 那个说这个放个这个拉粑粑，哈，他就笑了。这是一个孩子的例子。还有一个，我听李敖讲过一个英格兰的一个段子，就是说老英格兰的这个国王跟他的一个大臣，他俩人都老了，这个英格兰的老国王啊，就给他讲，老重复给他讲一个笑话。一讲这个笑话，这个老大臣呢就哈哈哈笑得不行了。过了一会儿呢，老国王又忘了，他健忘， 清了， 忘了，又说了一遍。这大臣呢，哈哈哈一样那么大笑。后来呢，这个老国王有一天醒过神来了，说：“哎，这笑话好像我刚才讲过呀，你怎么还笑成这样啊？”你这跟老大臣说什么？老大臣说：“哎呦，我也忘了听过了。”你这个。你看童和童叟无欺， 对， 我觉得跟你那个有个对应。 对，所以这个事情 看来这样的电影我们还得准备继续往下看。 他说对，这种就是说精算，我觉得这个周星驰啊，你看香港人都知道，香港人讲究这种咧宅啊，咧宅就是他很咧，哎，你不要跟他讲雅俗，你也不要跟他讲什么高低，他这个做房地产他能赚成那样，你就赚翻了，就是他这个脑子，他不光只有艺术这一根弦儿，他还有那根，所以你看他反反复复的讲，就是观众喜欢就行。这个观众是什么人？ 对，顾客嘛， 对吧？ 对。 有的时候我认为评论的人并不真正喜欢作为观众的中国人民，这也没有办法，就有的时候你觉得你怎么只能看这种啊？一招先吃遍天，老是这个，你要每次哈哈哈笑。但是呢，另外的一些，你比如伍迪·艾伦的喜剧，我估计就没有什么票房，对吧？ 但伍迪·艾伦也是好，那不一样，那你不能以 这个来贬低这个，那伍迪·艾伦在电影上比周星驰高、哦 就是 类 我绝不是贬低、 就是、 那绝对是高， 我不是贬低啊，我就是说这个现实如此啊。就像他讲的，电影是不是一门生意呢？ 你实际上一代 生意啊， 一代 是快餐呢、啊、那还是快餐、 对于艺术家来说呢，他可能不愿意重复，但是呢实际上 产品就一定要重复， 产品是一定要重复的，这就是类型片，这就是好、哎、这就是好莱坞之所以当时能够制霸全世界，就是因为他把这玩意儿当个生意。 对，